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伴随着门票降价、高速免费等利好因素，今年十一期间预计又将迎来新一波的出游高峰。多家在线平台发布的十一出游预订数据也显示，长线游成为十一出游的亮点。请听报道。 目前国内大部分旅游目的地都进入了秋高气爽的最佳游览期。途牛网的预订数据显示，国内长线游的出游人次占总人次的比例近30%，云南、广东、四川、新疆等方向人气较高，游客南下西进特征明显。马蜂窝的数据显示，新疆的喀纳斯和内蒙古额济纳旗是国庆期间最受欢迎的自驾游目的地。自驾游客最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稻城等热门目的地的自驾攻略、路线规划和沿途风景。携程根据度假数据发布了国庆十大网红目的地预测，包括额济纳旗、日喀则、呼伦贝尔、敦煌、稻城等地，额济纳旗成为今年国庆出行黑马，因为金秋十月正是游览胡杨林的最佳时期。对于年轻一代游客来说，品质出游和个性化体验成为今年国庆国内旅游的主旋律。携程相关负责人介绍，纯玩无购物、高星级酒店、专属导游、精致小船成为今年国内游的关键词。而且80、90后在旅游的同时也希望学到新技能，品质游、深度游、定制游是他们的偏好。途牛预订数据显示，上海、北京、南京、深圳等城市的消费者出游需求最旺盛。中信旅游数据显示，武汉、长沙、郑州、成都、沈阳等二三线城市增长也非常明显，显示出了强大的消费潜力。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一年一度的北京马拉松刚刚结束，赛制日渐成熟的北京女子半程马拉松也正式确定了今年的日程。赛事时间是10月14号上午8点，在北京园博园正式鸣枪起跑。共设有女子半程马拉松 21.0975 公里、女子迷你马拉松 4.2 公里两个项目，赛事规模7000人。2018北京国际品牌节昨天在北京五棵松华西 Life 启幕，活动将持续到10月30号。品牌节打造了国际品牌文化展，甄选国际知名品牌排名前100的品牌故事向大众展出，分设了珠宝、腕表等特色区域。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北京鸟巢、京东石林峡、莲花池公园、丰台公园、万方亭公园和古北水镇六景区将实行降价措施或免费开放措施，怀柔区的红螺寺、青龙峡和喇叭沟门原始森林三个景区也取消了原定于8月的涨价安排。目前全市600多家注册公园当中，免费公园占比已经达到85%以上。市交通委昨天发布消息，2018年国庆假期，本市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7座以下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费通行时间为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假日期间，全市高速公路将面临突出的交通运行压力，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将可能达到或超过255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11%。新西兰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新西兰传统旅游淡季8月，到访国际旅客数量同比增长5.4%，显示出淡季不淡的特点，来自中国的游客数量增长明显。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东移的高空槽天气系统的影响，下午到前半夜，本市自西向东将会先后出现小雨的天气，雨量分布较均匀，请大家外出带上雨具。雨天路滑，开车呢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阴雨天气温度比较低，还要请您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北转南方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燕子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点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今天是距离十一假期还有3天的时间了，是不是很兴奋，同志们？ 加油！ 外边的孩子们都显得很高兴啊，今天感觉跟过六一儿童节似的啊。 没有没有，因为孩子们来看咱们直播，他们觉得很新鲜。 哎呦。好，欢迎孩子们啊，一会儿到别的台也串一串去啊。这个今天咱们要聊的一个话题啊，可能是大家很少接触的话题，是一新鲜事儿。 也不一定。 哦，是吗？ 也不一定。 蚊香可不算啊。 哦哦，那好了，那你把这包不也不一定。 哦哦。 就你比如说我至少在小的时候，比如说那时候还不会抽烟的时候，放鞭炮是需要它的。 哦。 对吧？ 哦，对对对对。那你要这么说，有些朋友家里边卫生间会有点味儿的时候， 哎，对对 对 也会点根香， 也会有 熏熏屋子嘛， 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是的。 但是今天咱把这个好像又稍微提了一个档次， 哎， 真的，今天这香都是自己做的， 自己传的， 哎，自己做的， 哦，厉害了，厉害了！ 一开始透题了，本来一开始想给大家发一张图片，让大家猜一猜这些工具究竟是干嘛使的。 哦， 这既然我们都说了，大家看一看吧，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北京文艺广播回复一个字儿。猜就能看见做香的这些工具了， 我还真是没见过。 一会儿我让你看看那些照片。 行， 真的，你就单看那些照片，感觉啊，就感觉是《西游记》有一集里边妖精收兵器，你记不记得？ 哇， 就是黑熊怪那一集，他就喜欢攒兵器。 我天哪， 那真的就每一个都特像是那个迷你版的小兵器。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到底是干什么的。 哎呀呀呀，有意思，有意思， 哎，有意思。来，我们今天请来的专家呢，也是对这方面非常非常之了解的，而且也算是我的一个识香的一个启蒙老师。因为我第一次了解香就是听他的课啊，我觉得哟很有意思，这个有必要要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我们请到的是符文香堂的创始人习香人优越，欢迎优越。 大家下午好，我是周优越。 哎，还有一位呢，这是来凑热闹的吧？啊，不知道他今天来干嘛？这个也是我们的空间心理学专家啊，也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大家非常熟悉的，每周一都会听见他的声音。看什么户型都不太顺眼的谭伟佳谭博士，欢迎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特别好，你今天来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也就是看什么香都觉得不好。 我今天来闻香看热闹的。 哎，这样，我们先一会儿再跟优越聊，先跟谭博士聊一聊，你接触香的时间长吗？ 不算太长，其实跟优越认识多年，我很多香的知识也找他学习的。 你最开始的那种知识架构是不是跟我们俩差不多？ 对呀、啊， 就是闻香 可能比你们差一些， 好像 还不如你们呢、哦， 一点都没生活经验，真是。来，那我问问优越吧，来，优越跟我们说说这个，先说说这香。刚刚我们把这个香，生活中我们最多见到的香的品种，我们大概说了说，你给我们总结一下，在你眼里香大概怎么分呢？ 香，咱们说这个香是个名词啊， 对啊， 香有很多种。 嗯， 在我眼里的话，我把香主要分为动物香跟植物香，就是说，我的意思里的话，就是讲原材料是什么。然后你们刚刚讲的主要是它的成品，做成的产品是什么样子。在我这边，在我们做香的眼里的话，主要是讲这个原材料是什么。看到这款香呢，想到它的是从动物身上下来的，还是植物身上下来的香。就是 比如说像什么麝香， 对，四大名香沉檀龙麝，麝香是一种动物香。 沉檀龙麝， 对，沉香、檀香、龙涎香、麝香， 哦哦哦， 这四大名香。 嗯， 就你说的第三种香我还真的是不知道，但是其他几个还真的是知道 啊。 哎，你比如说像沉香，我记得好多年前在做一期节目的时候，专门请了一个，就这个人是他专门高价收沉香的。 嗯， 哎，然后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是在这个直播间，然后他专门拿了一小块沉香。 嗯， 很贵 啊、哦、 哎，真的很贵。 是， 后来我说你收这些是为了卖吗？他说不是为了卖，他说我就是喜好， 自己烧着玩。 嗯，不，然后说他们是一个圈子，因为他本职也不是做这个的。 嗯， 然后后来我说那你们这个圈子，说基本上这样，比如说我们自己啊，收来的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明眼人，能看得出来你这个大概是值多少钱。 嗯， 然后好了，可能一个月或者半年有一次这个小圈子的聚会。 哦， 然后大家坐在一起，然后也不是说所谓那种啊那个闲扯呀，或者没有， 嗯 嗯, 嗯， 就把这个新收的这箱啪放在中间。 嗯， 然后点几个人就在边上闭目闻一个小时。 嗯。嗯嗯嗯， 参加这一次活动，一人一万。 优越真举起来、 啊！ 我上一次参加的也是这样的活动。 哦，他忘收 钱了，没收我钱 啊？问你，哎 呦， 公交卡带了吗？ 而且上一次我们参加的时候，也是在品的是沉香。 对，主要沉香、 是吧？而且拿了好几块，就是分不同地方的那些沉香，它可能点燃之后散发出来的香气都 不一 样, 不一样的， 对吧？ 对， 这个有点深了，咱回来慢慢说啊，不着急。 好， 先聊聊你自己呗，因为也让大家认识一下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香了呢？ 嗯，我的做香机缘最远应该从我加入北京的文贤书院开始。我是从文化领域结缘沉香的，结缘香的。因为我当时文贤书院，可能听众朋友有了解，这个书院是已故国学大师叶曼老师的创立的书院。 哦， 我当时在他身边工作，很有幸专职在他身边工作，然后在大师国学大师身边就领略了文化的那个魅力，中国文化的魅力，然后就在书院结识了做香的师傅，还有我发现我的老家就是香的主产区，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又是一个文化，还有是一个能够让大家能触摸到的产品。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当时的香文化还是香文化的书都没几本。 嗯，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我就选择这方面这样子。 好，哎，那咱们再一步一步聊吧。比如说你现在应该自己会做香吧？ 啊，对。 好，那你做香，那你这些工具呢，是专门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去打造的，还是类似于流水线似的？ 自古有之 啊。 工具的话，我们一般都是从古籍上看到古籍的一些形，然后我们是让工厂做出来，看合不合手。然后不合手的话，可能我才改良一下，因为现代人的话跟古代人也不合，会有些不一样。 哎， 那你说比如说一般传统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在家里使用的这种香，哎，它里头的成分大概都应该是什么呀？为什么我一看，哎，这怎么有绿色的，有紫色的，有奶白色的，有颜色都不一样，但是闻着的味儿都类似，它里头的成分， 它放了色素。特别是如果大家朋友有去日本买香的话，日本的香特别是人民币大概一两百两三百的香，它的成本，它的包装很漂亮，然后里面是五颜六色的，像您说的五颜六色的，它主要是加了色素，但是加色素并不是并不坏，并不对身体有什么，但就好看，您说的主要是加色素让大家买的好看，这样子。 好，这些都是哥说的，都是一些成品香， 成品 对吧？这个优越呢，主要是自己做香，做出来的呢，也有类似于像成品香那种，他们叫做线香，对，一根一根的，也有那种螺旋式的那种，对吧？ 盘香， 盘香， 类似于蚊香， 对对对。其实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下回复“猜”啊，就可以看到一幅图。你看这个，这些工具。 哎， 咱们来说说这些工具，因为如果大家看得到的话，咱们来说一说。我也跟大家形容一下，比如说咱们先从左边，最左边就两根筷子的，那是干嘛使的呀？ 那是香柱。 香柱 就是筷子那个学名柱嘛。 哦， 就是那个是用途比较多的，夹东西，夹香，夹炭，夹那个是在那个涂工具里面用最多的，就夹东西，就其实就快， 就是不用手拿，用它拿， 对，就快的。 是怕烫还是？ 特别是夹已经燃透的炭，是必须用那个 哦， 要不你怎么？ 这都是金属的，是吧？ 金属的 哦，还有一堆就是看着像勺似的那种 香石， 香石 就是、 哦、 你不得舀香 石，这我们知道， 香粉儿舀出来， 就往里加料 啊。哦，最关键是最右边有一个，下边是它的瓣儿啊，我们叫做是算是这个铜的，可能是金属的，上边呢插了一根羽毛，这个是干嘛的？ 香羽，就是经常咱们一般做香的时候，香桌上要保持干净。经常会有一些粉末啊小碎末啊出来，咱就用那个香羽慢慢扫清洗、 哦、 还有那个香炉，做香的时候香炉也要最好保持香炉的周围内壁要清洁一点、干净一点，就慢慢它扫干净，就是香羽、这样 算是香胆的 啊。对对对，哎，做出来一套香大概要多长时间？ 如果手就是说您说自己品香，咱上次开活动那个、一般那个从点炭然后最后咱品香十分钟 啊。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啊， 我就是说好，我原材料都准备好了 啊， 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做香 啊， 懂我意思吧？ 您说做现香 啊，类似 吧，做出 吧，因为有很多种嘛、 啊、 要做成了这一个香大概要多长时间？一周或者说更短？ 如果做成那个在晾晒之前的工序做成线香的话，其实一两个小时做好，但是你要放个一两天，就是 得让它干了才可以。 但是说一般情况下，咱们用的香，特别是咱们自己做的香，干透以后最好要较长三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最好三个月才用， 就类似于像存酒似的一个环节， 是 哦， 它就越纯化了，要不它火气太重了。咱点那个，它里怎么也有木屑嘛，有木头嘛，那个纯化之后三个月之后，它的火气就会消了很多，就咱那就很容易闻到，更容易闻到香味儿。 要不是说这东西好玩呢，就是它变幻无穷，就跟茶似的。 对， 我们周二经常聊茶，您放了一年的跟放了两年的或者五六年十年的、喝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香也有这个特征，包括产地不太一样的同、就是当然不能算同一块木头，同一个品种的木头，比如说我们拿沉香来举例，真的差别很大。 对， 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呢它就是一个纯木料， 只是用火燃烧了一下，把火熄灭之后，它散发出来的味道能够有多种复合的味道。 是的，是的， 这个太厉害了啊！ 这就是香的奇妙。 对对对，好，今天咱们聊的呢是非常有意思的香啊。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块儿聊聊，或者您也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您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发送香啊，一个字儿香，就可以看到很多香的一些用具，包括这个还有优越的一个。这算是不露脸的一张照片啊，这是应该正在分享香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北京文艺广播，先要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院子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今儿我们一起聊的是香啊。这个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啊，一开始可能大家说做香，这香还能自己做吗？可能稍微有点懵，包括看了我们这个工具之后，可能很多朋友会对做香有一定的这个愿望和这个疑惑。 嗯， 因为有好多朋友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啊，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工具特多的。 那你适合吃大闸蟹。 对，我大闸蟹家里边工具有2-3套， 嚯 啊，一次没用过，但就觉得工具多，哎，特别有乐趣。 是的， 就跟玩游戏我收装备是差不多的感觉。 是的， 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习香人，这个富文香堂的创始人优越一块儿跟我们来聊一聊做香的一个比如流程啊。比如说我用什么原材料啊，包括你在做香的时候大概心里边是个什么感觉，你是怎么享受到这个过程当中的。 心静如水的时候做出来的香跟心乱如麻的时候做出来的香不一样吧？ 不一样。 你看， 对， 哎，先说原材料，哎，这个可以讲吗？你不会说不行啊，这是秘籍不能说。 没有 啊，可以来 先讲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刚刚夏哥说做香，咱讲做香有两个方面，有刚刚咱聊的一个方面是咱们用传统的炉瓶三四传统，刚刚咱 就是分享香里边 那个是相当于香道，那个香道品香、 哦、 那也是属于做香的一方面。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咱手工做出来的那种线香盘香， 嗯， 那也属于做香。 嗯， 咱讲哪方面？ 讲那馅儿香吧， 馅儿吧， 馅香。 哎， 对，那个比较有意思。其实那个小孩子也可以玩，也可以做。它主要是简单来讲，就是把原材料打成粉末，然后加上粘合剂，最好是天然的粘合剂，然后再把它挤。如果手工好的话，可以把它搓成一条馅儿。如果想做多的话，就像挤面条一样挤出来，拿个工具挤出来， 嗯， 然后中间会有一些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他提了高门，餐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唯一广播伴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你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今天咱们聊的是香啊，刚刚聊了很多，大家可能会有点稍微有点晕。说哎呦，香还有这么多门道呢。其实说到香，我们最开始想到的就是就是香水 啊，香水。 但其实香水是外国的东西，对吧？咱中国在最早的时候也有很多能让自己身体散发香味的东西，比如香囊啊， 对，香包、 香粉啊，包括最早的时候就有香粉撒在身上的，包括我们那个时候就用花瓣来进行沐浴，怎么的，都是希望自己的身上有那种香味。其实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坐香也有点这种感觉，或者说至少有这种功用在里边的，对吧？那个我经常会在我的那个屋子里边，就是我的衣柜里边，就放当时应该是从西藏还是从哪儿买来的香，就放在那儿熏。有人说是能防虫，但是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就你不用再喷香水了，你的衣服都是香扑扑的，那种香还相对持久一些， 很自然， 对对， 很天然， 对对对。 就包括以前也可以在卫生间里头，啊，放一根香点的那种，然后因为它的燃烧半径也不会那么大。对吧？而且又持久，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 主持人说了这个范畴，就是空间心理学的范畴啊，就在卫生间点香。这个我在周一节目中，其实这方面的东西咱们其实很少涉及到。其实从心理学的范畴来理解，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咱们你看，咱们人的潜意识里面是不是闻到花香 或是以前在真正没有现在所谓的香之前，闻到某些气味，第一感觉会觉得香，或是去到类似于古代的茅厕， 的气味 对，会觉得臭。 对， 其实心空间心理学，包括行为心理学，这个怎么来，就是外界的环境，包括物体所产生的一种气味，先不说它是香的还是臭的，直接刺激到咱们的神经，而在古人里面，像中医是其实很提倡用香治病的，因为香是纯阳之物。咱们在端午节那趟节目的时候还说过艾香，因为香它属于纯阳之物。咱们经常在周一的节目说卫生间是藏污纳垢的地方，而恰恰在这种地方用香是有它的妙用之处的，特别是没有那个窗户的卫生间，所以香在某些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对，就是至少它能够让你平心静气。 对， 有好多茶馆我们去的时候，都会一进那茶馆，除了有茶香，另外就是他不知道点了什么香，让整个屋子有那种非常，不是说让你兴奋，而是让你心静下来了。然后你可以静静的跟朋友聊聊天，喝喝茶，它是有这样的功用的。 是， 今天我们也请来了这个香方面的专家，符文香堂的这个创始人，也是习香人。他特别谦虚的说自己是习香人。之前我们在考虑他的头衔的时候，他本身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名头，比如说鉴香师，就是他能辨别，他跟喝酒什么差不多，就他一闻，这个是哪的、大概是多少年的，大概他都能闻出来，但是他说。他说这个我觉得太高调了，还是习香，就是学习这个香知识或者香文化的一个学生，他自己给自己的定位。今天我们也跟他一块来聊一聊关于香啊。刚刚我们说的就是用什么原料啊，来吧，原料还没说呢啊。 哦，就是原材料，刚刚讲到做香嘛， 怎么做？你光讲揉面了，真的跟和了面似的，还得压，还得用手搓。 揉面，揉完 揉面 不是。香粉跟粘粉还有水一定量搭配，进行那个揉成一团，跟面团一样。 你说的香粉是我们在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还是这香粉是需要自己来研磨的？ 香粉的话，首先讲到香粉呢，咱讲做香的一个，就是有单品香和合香两个之分，就是单品香就只放一种那个材料，跟那个粘粉和水做成，然后合香就是好几种材料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它出来的香味会是一个复合型的， 对，就是说几种材料，有的是优点是这个，但它有缺点，有的就互相就一配，反而是可能是这就可能很考功夫，就得配得好的话，缺点都被消掉了，然后剩下是优点。这个是我们这个是无止境的，这是我一直每天经常就一直在学习。 明白没有？就太深的东西你也别讲，讲了我们也听不懂。 是 我那意思就是，无论是单品的那个香啊，还是复合型的这个香料，或者说这个原材料会在市面上可以买到吗？还是说这个很难？ 其实都可以买到。比如说沉香吧，沉香的话。在沉香专卖店、香专卖店，各种香堂，然后都有可以买到，可以买到直接的香粉，香粉可以就是人家做好给您的。但是一般就自己玩的话，最好就是稍微多一个工序，就买香材料回来打成粉，这样自己知道这个香原来长什么样，心里有数。你打成粉，你看不清楚是原来是什么，你说什么你如果你的鉴别能力没那么强的话。就是不知道这个粉它有没有掺东西，是这样子，可以买到。 然后我老觉得就是除了这个香料，除了粘合剂以外，我觉得里头肯定还有其他的成分， 比如说助燃剂什么。 对，因为要不然你不可能说我随便我买点十三香，我拿点粘合剂搓成那什么，我一样 可以。您真敢点，我告诉您， 是这多泼辣这味儿，但是我一定点，就算能点着它燃烧的时间也不久，所以它里头肯定还有其他的东西。 助燃剂，咱们就有一个助燃剂，还有阻燃剂。有的香燃得很快，我就放阻燃剂；有的香燃得很慢或者燃不起来，就放助燃剂。但是，首先我不放这些东西啊， 明白？ 我不放，我觉得那个放味道变了，然后本身助燃剂、阻燃剂它是化学品， 它有化学品，它怎么也都有化学的味道，对身体好不好，这个不敢，觉得不太喜欢用。总之我是、嗯、我本人是专门就是天然的原材料， 嗯， 不接触化学的香、嗯嗯、您说的那个阻燃剂主要是化学品、嗯、 这个看家看人， 嗯 啊，他做的时候不加这些东西， 对、嗯、 是吧。哎，那咱们这样，你给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你现在自己做的，我们还是说线香，先不说其他的，其他的我们以后再说。线香的话，你现在自己调配出来的一个你自己认为味道比较满意的，大多都会用什么样的这个原材料呢？ 嗯，一般而言，我们的话主要是越南的， 嗯， 海南的，这两个产地的，还有一些柬埔寨的，就这几个产区味道比较好的，我们调配在一起， 嗯， 这样子做香。 好， 嗯， 哎，那应该是个什么味儿的？ 不知道，越南 这个香其实跟茶一样，咱们古人有一句话叫"茶禅一味"。这个什么是禅呢？其实它没有固定的东西，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包括香其实也是这样。甚至我们在品香的时候，我发现过一个问题，同样是一柱沉香，有肝病的人跟没有肝病的人，或是有心脏病的人跟没有心脏病的人，品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不一样， 是这样，是这样。 这个是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 嗯， 而且香它是一个没有固定的东西，特别的抽象，特别的形而上。 嗯， 所以为什么说咱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去茶馆啊，甚至有些人现在练瑜伽啦，什么静坐，他都会去点一炷香，就是因为他香的这个力量是上扬的。咱们人需要精神，如果永远在很宁静的时候，头脑是要保持清醒的。 对。 而当自己的心在越沉静的时候，闻到那个香的味道，它是最接近于原始的味道。 嗯， 是的。 原来我跟一个做香人，不是跟优越聊，是另一个做香人聊。他跟我说，他在做香的时候，做香之前啊，首先我不能遇到什么烦心事儿， 是 啊，不能回家我就把它当个活干，回去我就脱了衣服就换上什么这个工作服，我就开始做香了。不，他首先让自己的心境平静下来，然后沐浴更衣。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每次做香之前就是沐浴更衣，换一个自己觉得最舒服的这个服装。找自己家里边最舒服的，可能他们比如说有工作室啊、 嗯、 或者是一个类似于什么香堂、嗯、类似于这样的地方，就特别安静，点上一个人自己非常喜欢的香、 嗯、 然后就开始做其他的香、 嗯、 你也是这样吗？ 我主要是提前一天吃素，就是吃素提前一天不吃肉。 你 这就这样子的话就 静得更彻底一些哈。 如果当天想做香，当天吃肉的话，人会比较燥一点。 哦， 容易有火气。 对， 嗯， 就是尽量静下来 啊，可以理解。 尤其羊肉不能吃啊。 不，可以理解。就是当他喜欢干一个工作或者说一个活儿的时候，他是对这个活儿有一定的敬畏心。 对， 然后他会觉得，哎，这个是一件很神圣的事儿， 是 我一定要认真。你比如说像小胖刚才举那例子，你比如说像古龙写小说之前。就那个时候，当然除了他喝多了的时候， 嗯、 喝多了时候多，就除了那个时候，主要是说好了，我现在要认真写了啊。然后他第一定要洗澡，洗完澡之后他一定要修剪指甲，都修剪完了以后指甲都没问题了，他才坐下来开始写。 嗯， 这是他写作之前必备的一个工作，所以也是有敬畏心嘛。 是的， 对吧？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咱聊香啊，只能先聊到这儿了啊。以后有机会呢，咱们再继续聊。因为香文化，我觉得还挺博大精深 的， 而且是一个很好玩的事儿， 嗯， 又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愉悦起来， 对， 啊，这是一个好东西。回来咱们再接着聊。谢谢优越，也谢谢谭博士，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我们继续直播，明天见喽。 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